my God， 已经不知多久没想起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多少冷漠，我都。

心相当敏感，常常难自禁这样的热吻。看我没人爱，如果你在，走过来，认真对待。看我没人爱，最后也没人爱。既然我这么狠，就为我保裂痕。凭借曾如何待我，怎会看不清？为何从没说明？谁能承受这种幻境？虽可以心领，但愿为我都讲一声。 宝贝宝

心体验，你别拒绝。当我不在你身边，寂寞若是让眼泪，回头看一下以前也是安慰。习惯的黑夜渐渐的再也不埋怨，和你那几年我们算有缘，去怀念感情美好的一面，都是宝贵的昨天。当我不在你身边，答应我用心去飞，生命若有新体验，你别拒绝。当我不在你身边，寂寞若是让你累，回头看一下以前也是安慰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出你的